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 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兴。早晨 ，PC。 早晨啊。 喂，嗱，咁咧我就晒到黑黑的啦，点解呢？因为出咗海玩啊，前排咁，但係天气许可就 OK， 但係偶尔呢，依家除咗嗰啲极端天气呢，仲有嗰啲雷暴警告呢，即係所以出海玩都真係要小心嘅。 你呢一副古铜色嘅肌肤呢，真係好诱惑啊。 好诱惑。 冇错。 诱惑你打我。唔係。冲过你波你两锤先咁，呢个讲笑啦。 好吸引啊，我完全係感受到夏天嘅来临啦。跟住有好多夏天先会做嘅活动咧，真系好值得见到你呢个机会之后，喂，系时候啦。 嗱，承上提啦，因为上个礼拜咧 ，PC 又留咗个尾巴，因为咧我哋原先咧就话睇戏嘅，一路话哇睇戏睇戏都好啊，即系室内嘅活动，跟住讲得两讲咧话有滑雪场。 冇错， 喺广州嗰度有个滑雪场。 其实都唔止广州嘅，我哋近啲咧，仲有深圳添嘅。系啊，咁基本上咧，而家近我哋咧就深圳嘅观澜啦，系啊，成个度假村咁样啦。 系， 里面都好多嘢玩，我哋而家可以再分享一下。跟住另外就远少少嘅就广州啦。 哦，嗱，通常玩呢啲滑雪场系咪要攞埋个snowboard 上去，定还是上边咧已经一应俱全？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就系个收费大概系几多钱啦？嗱，呢个 又唔系真 系 好贵，但我都系嗰句啦。国内嘅所有嘅项目咧，我都建议大家喺网上面买套票嘅， 因为会相对平啲系嘛， 相对平啲嘅。咁我见啦，网上面可能如果净系参与一个滑雪嘅活动啦，可能大概围翻见到200多蚊啫。 哦，咁 OK， 个 体验都几好，同埋佢已经包咗好多装备啦。 因为佢系一个室内嘅滑雪场嚟嘅，同埋依家好中意反差噶嘛。咩叫反差呢？就系譬如有啲演员咧好文静嘅，但系咧一做一个演出嘅时候，哇，好疯狂，哇，或者进入咗一个好卑鄙嘅模式咁样，咁嗰个反差就令我哋觉得好 impress。嗱，温度都可以反差。当我哋咧行出街咧，行一段短嘅路，大汗。搭细汗嘅时候咧，你原来去到呢啲飘雪嘅地方玩啊，或者咧滑雪场玩咧，哇，真系同出边个温差咁大 contrast 咧，好似几有趣啊，系嘛？ 同埋我觉得透过唔同嘅活动咧，可能尤其是你同啲朋友一齐去玩啊，你更加认识到你嘅朋友。 点解嘅？点解嘅？我唔明白。 系因为可能有啲朋友未必中意好热啊，又或者未必中意好冻啊。好似啱啱欧讲咧，我哋可能有几重嘅性格噶，喺个滑雪场度会点咧？ 譬如咧，我中意滑水啦，咁可能 PC 都中意出海吹下海风嘅，但叫你咧热辣辣咁样去wakeboard 咧，可能就未必系你杯茶啦。反而咧，即系我就做即系 PC 就鼓吹 snowboard 多啲嘅，滑雪多啲嘅咁样。喂啊，我知道咧，你喺世界各地咧都有试过玩下滑雪啊嗰啲啦。你譬如内地啲滑雪场嘅体验系点嘅？可唔可以多分享多少少？因为我就未去过嘅，其实。 好啊，因为咧基本上可能好多滑雪场咧，大家都会认知啦，可能会着住雪剧啊或者雪靴啊咁样去玩嘅。咁但系咧，国内嘅一啲滑雪场咧，小朋友嘅活动咧，其实有多啲嘅，即系例如啦，我哋见到会有一个叫做雪上飞盘啦， 系， 跟住会有冰上嘅碰碰车啦，同埋一啲冰上嘅自行车咧，俾啲小朋友去参与，咁令到大家可能喺一个滑雪嘅气氛里面咧，尤其是大家可能喺睇咗冬季奥运会啦，整个滑雪嘅气氛都会有分别， 同埋本身啲细路仔都好中意呢啲冰雪嘢嘅，你见啲女仔特别系啦。Elsa 同埋 Anna 永远都系叻啲做噶嘛，系啊，即系喺主题乐园入边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就是、如果大家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有时间翻到去湾区，唔系净系可能食下鸡煲啊，或者食下酸菜鱼啊，有啲咩嘢嘅活动可以进行咧？就系头先 PC 有讲啦，呢啲唔同嘅飘雪嘅消闲中心咧，可能都帮到你，即系意思系可以俾你杀到一日时间啊，或者做一啲叫滑雪嘅体验，又相对安全。 全咧？嗱、嗯，真嘅呢啲室内嘅滑雪场咧，相对安全，因为难度系数系低啲噶嘛。你如果真系飞去日本，譬如北海道伊势谷，喂，唔系咁容易噶，成日有人受伤噶。 同埋最重要系咧。嗯人哋已經安排曬啲裝備俾你啦，咁同埋有教練喺度咧，都睇住你嘅，咁令到你咧安全啲之餘，亦都冇咁大嘅負擔，需要話我要孭好多裝備上去啊。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誒、哎、我中意用自己嘢嘅，都冇問題嘅，係可以嘅。 係嗱 ，PC 講到呢一個咧，其實上個禮拜咧，小弟都翻咗深圳啦，咁又係食埋玩啦，同埋咁啱有啲睇樓團啊，同啲朋友上咗惠州睇一睇樓咁樣嗱，惠州個部件咧，稍後先。再同大家分享啦，讲深圳咧都有排讲啦，因为都去咗一个室内嘅高尔夫球场，咁啊无独有偶咧，其实同 PC 讲嗰啲咧就不谋而合，不过咧。佢入面都幾得意嘅喎，有啲條款，包括你一開始咧，無論點佢都好希望你加入佢嘅會員嘅。 哦， 即係如果你唔交會員咧，佢就唔俾你打嘅。 你個會員方法係咪都係透過 掃二維碼咯？ 係啦，透過一啲 app 去掃啦。 係啦，跟住就俾少少錢啦。佢又唔係要特登收你個會費，個冧心收好多嘅。 嗯， 佢求其收你幾廿蚊，但係你就要入會重置，係啦，就係咁嘅一樣嘢啦。嗱，唔知點嘅一個情況。嗱，不如咁呢、這個時間咧。就请我哋嘅嘉宾出场，讲下继续无人机系列嘅第二集先。咁听完嘉宾讲啦，咁下半个钟头咧，小弟就讲下一啲关于深圳嘅一啲食买玩啦，同大家轻松下啦，好嘛？ 好啊。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知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上集咧就大成功啦，关于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啦无人机竞速锦标赛啦，恭喜阿会长先啦吓，周伟杰会长嚟自香港无人机啊运动总会啦 ，Andy 早晨啊， 多谢好，早晨咁多位， 早晨 Andy， 咁啊会展中心就好多好嘢食嘅，隔篱嗰两个商场啊，要酸菜鱼有酸菜鱼，有烤鱼有烤鱼啦，咁啊做完大活动梗系要庆功啦，系咪先？啱啱先老板。要啊，慰劳下啲员工啊，系咪先 ？Andy， 你系咪坐直升机翻过去噶？ 冇，而家高铁咁方便，甚至乎各类交通其实真系由可能譬如有旺角分钟去会展中心，仲快过去屯门啦。 系啊，可能系咁。不过过关嗰度咧就需时嘅，睇下点样可以缩缩短啲个过关嘅流程，咁就 very good 啦。好啦，嗱，大活动大成功咁啊！上集咧就结尾咧就有两条问题问下 Andy 啦，同 PC 一齐。喂。Andy， 你点接触无人机噶？ 嗱，其实咁样嘅，因为咁讲就本身我自己系个玩热气球出身嘅运动员，咁、 哦、 佢之后咧就开始。 哇！热气球即系土耳其嗰啲热气球， 冇错冇错， 系啊！ 哇， 系啦，咁然之后 我期待啊， 咁你 喺 香港系 点 样玩到热气球？ 呢个好好话题，可能要分几集同我。嗱，其实点解玩啦？以前香港咧就我哋做好多活动咧系。俾啲小朋友認識航空運動嘅，咁、熱氣球一個好開心嘅景象啊，或者係一個活動啦，咁可以玩。咁但係後屘因為始終香港係城市啦，城市係好難玩熱氣球嘅，咁變咗慢慢咧，我哋就接觸好多行政上嘅層面去玩呢個運動啊。正如以前成日都講啊，香港係一個中外交流嘅地方，咁、我牽涉佢哋好多行政架構嘅運作嘅、管理啦，又學識就開始去行啦，咁。一个好大嘅分享又话，香港有咩航空运动啊？其实唔少嘅，有滑翔伞啦，有揸无人机啦。咁我哋开始睇新兴运动员无人机啦。跟住之后，佢哋同我哋倾，喂，不如喂 Andy 有冇兴趣认真研究一下，系咪可以将无人机落户香港呢？因为香港其实成个天时地利人和里面咧，系一个好地方能够推动无人机嘅创科嘛，同埋加埋资源分配，甚至乎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啲小朋友系真系精灵噶嘛，咁佢接触新嘢咧，喺个城市运动概念咧系行得通，咁啊有咗呢个无人机运动组而开始咗接近都4年噶啦，唔短时间开始行啦， 系。 咁亦都有个好好嘅分享，就话呢几年大家都睇翻啲报章、杂志、媒体啦。喂，原来无人机即系好多大比赛有， 系 亚运啦，甚至乎世界运动会啦， 系 最短时间锁定有呢个项目，咁变咗重视程度咧。是超乎我哋想象。 嗱，嚟紧杭州亚运啦，咁有冇啲国家系好叻嘅？其实玩无人机，系咪南韩会系 OK 啲嘅？ 系啦，嗱，而家咧喺呢个亚运里边咧，同埋亚七运咧，佢哋都期望咧就将无人机咧作为示范比赛。 系， 意思就话先示范，佢哋觉得认受性高咧，就变为正式纳入去比赛范围。系嘅，头先欧先讲嗱，因为其实又系资源分配问题啦，喺传统嘅电子运动里面劲士运动呢南韩有出色的。包括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传统的电子机啦甚至无人机呢他们在整个世界来讲呢是已经行前了六年了。现在第二行前的城市呢就是泰国。同一时间就我们祖国啦中国内地去行的。那我希望能够香港可以 执 返 去 行这件事啦。那所以在现在整个大局里面呢其实无人机运动啦包括竞速甚至乎无人机足球呢是来讲这几年呢我可以用两个字爆破去行的。它有创新科技甚至乎有传统运动的概念去行。有个好大家睇到的分野就话呢甚至乎很多大型的比赛亚运比赛世界运动会呢都锁定个无人机是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大机会啦我哋期望啦我哋嚟緊2025嘅全运会甚至乎2025嘅世界运动会呢都有无人机项目。 喂如果全运会有得玩香港可能做主场馆喎因为全运会有啲负责嘅部件係香港同深圳一起做㗎嘛。 咁我会认为喺深圳多啲。 係咪我都嗱我唔知道究竟会唔会係咁样发生啦。咁因为你都知道深圳有一个品牌啦咁、那个品牌出嗰啲无人拍摄嗰啲机都好流行三个英文字母咁 样。係啦 喺美国上市我费事讲佢名出嚟啊係咪先。即係关于投资领域我尽量都明白了在本节目那里但是我都知道深圳特别在那里那几间创科企业是劲抽的好所以都啱的但调返转头你在深圳做主场馆啫咁我哋都可以攞到奖㗎嘛係咪先咁要靠Andy 做投手。 我反而想问 Andy,、因为我啱啱听到呢无人机足球赛啦。我觉得我满脑子都系一个问号啊。 係 咦究竟系几多阿机对几多阿机 实情系点样玩法呢 好有趣好有趣。其实无人机发展呢首先都讲就系、是、远超过你想象啦。咁、因为喺成个无人机运动里面呢系受咗国际航联或者系对奥运会嘅管理、因为上天嘛。好简单比如大家就话将踢波原来唔系攞对脚去踢。就攞个遥控器大家控制嗰、个模型足球喺一个3D 嘅领域里面能够大家斗快将个波去射入龙门、去对方。嗱、有趣嘅呢个运动里面嘅有趣嘅处呢就係个空间呢唔需要太大。但係都能够切合而家现代小朋友呢室内环境、家长陪同亲子活动成件事系一个好美满活动。 就算依家好鬼热酷热天气警告如果真系生效呢都可以玩得到。 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可以认识一下关于呢、這个非无人机足球运动项目。 有冇眼球对焦嘅呢 佢哋好简单其实只不过就係将佢哋平时嘅踢足球攞遥控器攞个足球呢喺天空里面呢射龙门啫、有个好处就係呢 喺天空里面即係成个哈利波特嗰、那个 唔系灰地球世界杯 啦。佢哋有个指定嘅一个标准嘅安全嘅网里面发生嘅。咁小朋友或者係运动员啦喺个网以外比赛嘅。但有好处呢设立大环境嘛。咁熱嘅天氣，室內做得到，亦都係民航處絕對會支持嘅，因為完全係喺個監管程度安全啊嘛。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空間能夠發展。有少少分享啦，其實喺廣東省咧已經超過，我講係超過，係講緊係七八十隊球隊。 哇 发生呢件事其实香港真不能够怠慢嘅。 系 其实佢自己可以组个联赛㗎。 可以七八十个球队组三个联赛啦。你睇英超都系得廿几队波咋嘛。 冇错。咁你夹月饼组啦。 系啊即系有三个唔同嘅组别啦。即系低组别联赛中组别联赛超级组别联赛。 年龄 呢系喎、哇。 所以今次我嚟緊系啦 ,6 月22、3、4号比赛啦。我都希望我嘅机会俾香港嘅同学仔啦。佢真系去认识同内地嘅同学仔选手交流一下。喂原来系 有咩水平去到点咧？起码有个良性竞争去提升佢哋能力嘅，好好呢件事。 咁啊，嗱，今日咧连续两集啊，做咗个概览啦，即系包括上个礼拜嗰一集。往后我会再请咧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嘅周伟杰啦会长咧 Andy 咧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啦，因为呢个领域我都觉得好有趣啦， 好有趣啊！同埋其实佢学好多嘢，即系啱啱讲啦，点样操作嘅无人机咧？其实中间仲有点样去写一个 program 啦，即系一啲程式嘅编码啦，跟住另外就系点样去做探究咯。我认为 系啊， 系啊，等等仲有好多其实。 所以往后再请你上嚟再倾偈好嘛？今日 多谢好，多谢天师 Andy，thank you， 多谢文，拜拜， 拜拜。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哦，转过阵地讨生活，只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连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没路，只想低乱去集合。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Yeah.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本港近期发生的严重伤人案，部分并非涉及完全不相识的施袭，特首已经指示警方加强高姿态巡逻。邓炳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当局检视之后将会调派更多人手在前线，尤其在人流多的地方，包括加强辅警出勤和冲锋队巡逻，又期望不同地区的保安人员及早发觉争执个案，不至于演变为暴力事件先至处理。他又说，这些事件与人的忍耐力有关，希望大家和睦相处，多啲忍让同埋体谅。对于本港今年同暴力相关嘅案件较旧年增加，邓炳强解释，旧年上半年新冠疫情严重，少人出街，又强调如果同2019年同期相比，有关罪案嘅数字系差唔多，并非突然变差。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已经同日本政府多次反映，强调唔应该将核废水排到大海。佢本人已经同日本驻港总领事沟通倾谈两次。谢展环喺一个电台节目重申，如果日本排放核废水，特区政府一定采取行动，会即时禁止福岛一带沿岸最高风险怨份嘅水产进口，即使其他 不是最高风险月份的水产进口，亦都会实施严厉管制，要有足够检查证明才能够进口本港，入口之后本港亦都会再检查，会有双重保险。他强调政府一定会做好严密把关。谢展环表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应对事件，由食安中心带领，当局亦都已经购买相关仪器，由四月开始已经加强对日本进口食物检测辐射水平，而天文台亦都会在香港水域做检测，了解本港水域辐射水平有没有任何变化。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卷入派对门风波的约翰逊决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即日生效。是由国会议员领导的特权委员会一直调查约翰逊在疫情封锁期间在首相府举行派对的事件中有没有误导国会。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一开会并且公布报告。一直否认故意误导国会的约翰逊当地星期四率先收到报告的副本，他形容是充满偏见和不准确，批评委员会一心想逼走他，对于要离开议会感到非常难过，他所属的选区将会举行补选。哥伦比亚救援人员在亚马逊雨林找回在一宗坠机意外之后失踪的四个原住民儿童。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说，四个儿童失踪40日仍然生还，值得举国欢腾。他又上载照片，有着住军装的人员照顾着他们。四个人分别为1岁至13岁，他们自上个月一号乘坐的飞机坠毁以来，一直在丛林之中徘徊。军方在坠机现场发现和他们同行三个人的遗体，包括他们的母亲和一个亲友以及机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渐转频密，下午中期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咁另外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就行车缓慢。喺九龙区观塘道由于有爆水管，观塘道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喺港岛区铜锣湾嘅耀华街有紧急维修，车长过7米就不能够由坚拿道东左转入去耀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单身独居的女白领林楚平在自己屋企瞓醒之后，发现被人侵犯，但对于边个是凶手，就毫无头绪，只是在窗台那里发现一块留有月唇的手巾。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使用2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 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不是就要给成人票价。不合资格的人士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2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听完咧呢个无人机协会嘅主席啦，咁样咁啊讲咗好多关于无人机。咁啊头先讲会展中心啦，我真系翻咗会展中心嗰边，系啦，有两 喂嗰边好大个码头噶， 喂有两个体验好好啊 ，P C 系， 其实唔止两个，有三个体验好好。第一个体验咧就喺华侨城嗰个文创园区嗰度， 系 咁咧去咗一间爵士乐嘅酒吧。 哇！ 我有摆 IG story 嘅，其实我唔知你有冇睇，佢咧入边系好正，可能一路可以饮住少少杯中物啦。其实主要系 whisky 啊，咁你都知 whisky 个 friend 就系 jazz 啦，咁样。哇！内地咧一啲好年轻嘅一啲爵士乐手咧，我讲到点年轻咧，因为我之后有问佢话，哦，你打jazz 鼓或者你做吹 saxophone 吹得好好，你几多岁咁啊？我19岁啊，咁样，哇，好年轻嘅一啲叫做朋友仔去玩 jazz 啦，咁收费又唔贵啦，可能你一杯嘢咁样饮啦，可以听到两三个钟头 jazz 咧。New York 都俾唔到你呢个感觉系，咁可能你话，哇，系咪啊？主持人讲到咁过誉，嗱，你计翻个纸水，计翻个钱咧，你就一定啊。会觉得系物超所值，同埋咧喺个文创园区入边咧，去感受到咧，其实系几好嘅，即系几融合到嗰、那个情况啦。嗱，你嗰边就系一啲 gallery 睇下画，睇下啲艺术装置啊，跟住过多少少，因为我一路听紧，哦，啲爵士乐咁好听，跟住原来有四个后生仔喺度live 咁样玩紧 band 咯，即系 jazz band， 跟住我就同我随行啲朋友仔坐低咁样一路饮下嘢，一路倾下偈，一路聊天咁样啦，好快就过咗两三个钟。国内 而家嗰个酒吧文化啦，即系啱啱你讲嗰啲 jazz 啊嗰啲，其实好流行噶， 系啊， 差唔多每一个嗰啲旅游区咧，尤其是酒店园区啦， 系 特别盛行。尤其是咧，我自己见到咧，有一啲叫做海边位嘅地方咧，基本上都已经铺满晒呢个酒吧，即系变咗酒吧街啦。 里 面有一跳舞啊、唱歌啊，啱啱你讲 jazz 嘅一啲饮嘢。 跳舞唱歌咧就唔系我杯茶嚟嘅，我系艺文青嚟嘅，都中意咧。可能即系两杯到肚，同埋听下歌就算咁样，咁好舒服嗰个环境。呢个系第一个分享，我转个头可以发个地址俾你，我觉得你可以同屋企人去 chill 下，因为其实翻到去内地，你唔好下都将个行程咧去咁赶忙咁去进行，即系有阵时我哋一翻到去就食个酸菜鱼先，跟住咧有啲网红店，我哋又去打卡先，要点？哇，嗰、那个行程咧仲忙过喺香港，其实因为你上去嗰口咧，因为我就唔系好似 PC 咁幸福叫驾驶上去喺莲塘 book 位乜都冇嘅，我就真系喺旺角火车站就搭东铁线啦，咁啊喺福田口岸嗰度啦，咁就过关啦咁样。其实个行程都几挤迫同埋颠簸嘅，我觉得搭铁路嘅话， 我都有留意咧，最近个落马洲口岸咧， 系 应该系最多人排队嘅口岸， 好多。特别系咧，即嗱呢个又有趣嘅，唔知点解咧？香港关咧永远系快嘅，内地关咧真系比较人头涌涌多啲， 所以值得一提。我印象咧呢个礼拜咧，呢个我哋系咪有个叫做 咩啊？吓 过关嗰个咧， 过关个 有个伊度噶，非足式伊度噶嘛。 系啊系。 而家嗰个 app 上面咧，或者定系另外有一个出咗个 app 咧，系话俾你知咧。 排队嘅人 排队嘅人数系啦，唔同关口排队嘅人数，所以咧方便咧大家，如果你见到落马洲可能多人咧，希不妨可以行呢个皇岗口岸啦，咁都可以令到嗰件事咧快啲过到关。 冇错冇错，咁好啦，咁啊转个角度咧，就再同 PC 讲下啲食嘢啦。你都系食家嚟嘅 ，OK？ 咁啊，既然同食家去倾偈咧，就一定要讲下咧。我食咗一间咧日式嘅烧肉铺啦，嗱呢间贵嘅，呢间贵嘅 日式嘅烧肉铺， 呢间贵嘅， 系 好少喺内地消费到两三个人啦、 啊， 成千蚊人民币落楼啊，系啊，呢个贵，呢、這个贵，呢、這个贵， 系、 這個，但系佢系食啲高端嘢嘅，咁啊，俯瞰晒成个夜景咁样啦，喺福田口岸嗰度，咁跟住就饮下啲日式嘅威士忌啦，跟住就呢啲就 我出晒烟喎， 系啦，咁嗰啲机密嘢嚟嘅，我随行一啲朋友仔都有话，哎，内地咧所有摆盘都会放烟嘅， 不过我有一样嘢想请教下我啦。你用乜嘢？ 你埋单啦！ 用乜嘢嚟埋单先？你系用乜嘢方法嚟埋单？ 我冇噶，我哋啲有型有款冇现款噶，随行嘅朋友系负责俾钱嘅咁样。 明白。 因为都系一个工作嘅 trip 啦，咁同埋。你知我哋呢啲交朋結友呢啲生日飯啊，食到七月都仲係食緊㗎嘛，由古嚟都係咁啦，即係呢餐係有其中一餐生日飯嚟嘅，點解因為解救六月頭都仲食緊，就係咁嘅原因。 我都未同你食。 我哋在心中啦、啊，兄弟，个个礼拜都见一次，我同你食 canteen 都好开心，系咪啊？ 我点解啱啱问你咧，用乜嘢方法俾钱咧？其实系咁嘅，因为尤其是通翻关之后咧、大家可能好急住去做翻个户口啊，尤其是国内嘅户口。 哇，呢、這个就系啊，因为我头先都讲关啲房地产事咧、即系往后集数可以分享。其实咧，一过咗福田口岸咧，位数起码有四五十人咧，喺啲港资嘅银行嗰度咧就排队咯，就 系 开户口咯。咁中资嘅行亦都有嘅，咁但系中资行可能冇啲香港员工对接咧、你都知道，即系香港人都中意揾翻啲，即系我哋尽量可以啊沟通到。咁其实唔系代表中资沟通唔到啊，我估系嗰个 brand 咧冇咁熟啊、可能啲香港人觉得 信心嘅保证啊嘛。 我估内 大家系 其实内地都系 和啲， 系内地都系国有银行嚟嘅、一定系信心保证噶啦。即系佢保唔住，中央都保住佢嘅。老实讲。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即系可能熟同埋唔熟咯，就系、是。 其实有件事要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咧，可能而家我哋讲紧最近咧，尤其是疫情开始之后咧、开嘅新嘅户口咧，全部都叫做二级户口。 二级户口 系啊， 咩嚟嘅咧？ 尤其是香港可能讲香港人去开翻呢啲户口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分别咧？就系、是、因为咧，其实可能系一个银行嘅规条啦，新嘅规条啦，咁咧每人咧。每日咧只能够用1000蚊嘅啫。 哦， 系啦，這個、 所以你头先就讲紧话，喂，点解你可以俾到1000蚊以上嘅钱啊？阿 O 咁样系咪啊？ 系啦，即系特登问一问啦。 但佢钱包有钱咯，就 系。系啦，即系以往可能你每日每日摆低一啲啊。 系啊，佢钱包系有钱嘅嗰 人。咁已经可能落咗去其他，即系透过其他嘅支付平台已经落咗一啲钱落去啦。咁你先有足够嘅钱嘅。 我唔理啦， 系啊， 负责食嘅啫，同埋负责开咪同你分享嘅啫。 咁当然啦，你系可以用。翻啲一級户即係用其他類別嘅户口嘅，咁但係咧嗰個就要另外再複雜啲咁去申請，尤其是你可能要喺個工作啊，或者你要喺嗰度有一啲叫做物業啊，你先可以用一個再高端啲嘅户口。 冇錯冇錯，咁啊認同 PC 嘅説法啦，咁同埋與此同時咧，就係、是、大家要上網揾多少少資料啊，你唔好盲中中咁去話哦開户開户，你有啲文件帶唔足咧，其實你過關咧都搞唔掂嘅咁樣，咁希望即係呢啲嘅資訊都可以提供到俾收音機旁邊嘅你啦，咁支援一下啦，咁啊禮拜六日翻去內地走一轉咧，你亦都會見證到好多。嘅進步嘅，特別係咧，啊，即係講開咧，又想講埋呢個，因為你都係電能車人士嚟啊嘛。咁內地咧真係哇，啲電能車多到咧8:2啊，依家差唔多80%電能車，特別係深圳啦、可能福田區咁又。多嗰啲叫做電召車咧，你會多好多嗰幾個牌子啦，即係 B 字頭嗰、那個啦，即係龍頭嘅牌子啦，為留小鵬你上我乜都講曬啦，零跑啦，咁呢啲都係除咗係上市公司之外咧，其實佢每個商場都有唔同嘅 showroom 咯、咁我又坐上去嘅，係 好舒服嗰啲凳， 同埋啲中控台咧一份咁樣過咧，好靚啊，我覺得。 喂，我補充兩句啊，即係如果一個係貨電能車先啦，電能車如果香港嘅朋友咧需要揸架電能車翻國內嘅時候咧，有一個真係要非常之注意嘅， 係咩 啊？你就要先買咗個 adapter 先，如果唔係咧，你係冇辦法充電嘅，咁呢個係值得要。先同大家分享啦， 好好啊 ！PC 呢个好窝心嘅一个提供， 因为咧香港嘅插电制式咧系行欧标嘅，系啦，即 系 欧洲标准嘅一个插头啦， 系 咁所以咧，如果国内咧行国标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要翻去国内度充电，即系揸电能车翻到去冇电啦，都要充嘅话咧，你需要有一个由国标转翻做欧标嘅 adapter 啦、 明白晒，咁啊，多谢 PC 呢个提供啦。嗱，不如咁，我哋听只歌翻嚟咧，即系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嘅车管所所长就系 PC 啦。咁啊，又同我哋 update 下一啲港车北上嘅情报啦，好嘛？ 好啊。 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梗系同你倾下呢个港车北上啦。其实同埋咧， 喂，你系咪申请到噶啦？我想问你摇号系咪摇到第一 round？ 我见你胸有成竹咁。 系啊，我摇到嘅， 摇到啦， 摇到，摇到， 系啊。因为九千几个申请咧，佢每一日有百几定二百个 quota 噶嘛。 系。 咁依家摇到啦，已经系。 摇到，其实系咁嘅。第一轮咧，我哋第一轮啦，第一轮总共有16,000+申请。 哇！ 系啦，咁佢收咗 九千几系首日咋，首日申请 系啦，咁应该系摇咗，好似系我印象好似系1400+。 哦， 系1400+， 暂时为止啦。 暂时系，咁每个礼拜都会做嘅呢件事，我见到系啦。咁同大家分享一下港车北上啦，广东省自驾游啦，同埋呢个澳门口岸转乘嘅计划，其实有啲咩分别啦，同埋有啲乜嘢问题存在咗喺度啦。系港车北上咧个申请咧，其实唔算好难嘅，系啦，都系经过网上填报啦。其实三个计划都系网上填报， 系 即系我自己觉得，而家个资讯科技令到大家唔使去排队，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只需要网上面，如果你有呢个叫做智方便嘅话咧，咁你经过智方便咧，佢就会帮你填埋资料，所以成个过程咧都唔需要几分钟，你就可以交咗份 form。 好好喎呢个， 系啦，咁然之后咧，你就都系睇住而家个日期啦。如果港车北上几时系要入表啦，因为佢入表时间两日啦，咁然之后就第三日就抽啦，系啦，咁所以咧嗰个就要睇住你系咪一个适合嘅时间啦。跟住最重要就系咧，我发现咧原来有一啲嘅电信公司咧系有得帮你去做呢个摇号嘅。 咁好 系免费嘅， 好似系中资嘅电信公司，因为你本身摇号咧，摇个车号咧，你就要绑个大陆电话嘅。 其实唔系， 系咪啊？ 系一个大家好为人熟悉嘅一啲大型电信公司。 系咩真系噶？ 系啊， 哦， 系啊， 我唔知呢、啊這个 四个数目字嗰间咯。 系咩？ 系啊， 我唔系用嗰个嘅，我用喐系喐下嗰个嘅。喐系喐下嗰个都方便啊嘛，因为你一过关佢即刻跳，同埋即系你如果有啲 plan 咧，佢包埋你个大湾区数据有一个月可能有4G、5G咧。 四个数目字嗰间都有嘅， 系嘛？ 系啊系啊。 OK， 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下。 系啊，咁我都尝试系用嗰个方法去做嘅，咁成功咗， 系咪啊？ 系啊， 几好啊， 几好啊， 开心啊，请食饭，唔系讲笑啫，讲笑啫。 系，咁跟住第二个步骤咧，其实当你申请完之后咧，其实佢会发一个 email 俾你嘅，咁就喺指定嘅日期里面咧，你要上载晒啲文件啦，咁就系都系嗰句，你有智方便咧，会方便你好多嘅。 我讲到明智方便， 真系方便好多，你会填少好多嘢嘅，咁你就会上载咗身份证啦，你嘅身份证，你嘅呢个回乡证啦。咁呢啲資料咧要上載咗上去咧，咁佢就會幫到你好多噶啦。咁大概要用幾多日咧？我都暫時未答到你啊，因為我哋都仲等緊呢個運輸署去批。但係咧，你要喺呢件事裏面發現咗一樣嘢啦。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呢個澳門嘅口岸轉乘優惠嘛。系啦，咁所以 系嗰个 permit 啊，唔系优惠 permit 系嘛？转乘优惠 转乘嘅计划，所以转乘计划啦， 系 啦， 冇优惠 嘅，有嘅停车场唔使钱咯，系啊，转乘嘅计划啦，呢个计划里面咧，其实有一个我哋之前都有分享过，你要俾540蚊嘅一个禁区纸啦，其实禁区纸啦，即系行呢个港珠澳大桥，但系咧港车北上都系行港珠澳大桥噶嘛， 系啊， 佢再一次收到你540蚊， 哦，即系唔系 waive 咗嘅。 所以呢个就系奇怪，我明明喺同一条桥同一个时间， 喂，你十一国庆嘅时候咪可以 wave 到咯？ 唔系，你嗰个系 wave， 哦系， 嗰个系桥费啫嘛， 你 禁区纸，系啊，都系香港运输署， 系 啊，都系同一个车牌， 系， 点解你要俾两次钱咧？嗱，呢个真系要运输署 系 啊，了解下究竟个情况系点？咁所以咧呢两个咧就会我自己见到第一个会见到嘅问题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知道，其实有一个叫广东省自驾游嘅计划。 我有听过呢、這个都系。 呢、這个其实都几方便嘅、那个申请。 系啊， 系啊，都系透过网上登记啦。但系咧呢个咧唔系行港珠澳大桥， 系行翻正常嗰啲咧，广深广高速噶嘛，系咪 深圳湾嘅， 哦， 咁所以咧，你亦都要再买一个新嘅深圳湾大桥嘅禁区纸啦。 OK， 系啦，但系最重要系咩咧？我遇到嘅问题又几有趣嘅。我啱都讲啦，我买咗呢个澳门口岸嗰个转乘计划噶嘛，咁呢个转乘计划就你必须要买咗国内嗰个保险啊嘛， 系啊， 系啦。 咁但系咧，广东省自驾游呢个项目咧，系唔接受你自己原先以前买咗嘅保险嘅。你就要再自己再经呢、這个冲旅社啦，或者香港总商会咧，再买多一份。 有趣 啊！系啊，都系诶，点解、哎、全部嘢都唔连接嘅咧？即系 project 独立，就所以独立思维嘅。 唔知道啊，咁大家叫上网揾更加多嘅资讯啦。系啊，条款细则都比较多少少嘅。好啦，今个早上咧同 PC 做节目做到差唔多时间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好嘛？ 好， 谢晒， 拜拜。 出厂一个倒模，像对倒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貌做最好，一心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伏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混乱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化石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另类都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布偶似断缆制造寓意怪事，一一手指变成趋势，咬牙切齿，略醒乱玩手指，微利目光是住群思中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手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星一指，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进士自动生事，就像当升到乱直入血池，必须制止，要活着都别幼稚，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偶似断缆制造寓意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史，头前门字却变副字，相当可演做偷事，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